会不会路归路，桥归桥。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肠挂肚，经过几许细思量，宁愿承受这痛苦。明明知道相思苦，偏偏对你牵 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家人沟通时，无意就会伤害到家人，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家人是我们最亲的人，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人，为何我们面对别人时拥有无限的忍耐力，对家人却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呢？沟通是一门艺术，对别人说话要有技巧，对自己家人说话更要有技巧。好好说话的家庭才会幸福。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，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，不知哪里风向，又传来了花香，一人变身会受伤，两人愿意没惆怅，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与真相， 有一个梦想，两人。